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陆庄桥到新庄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几点？ 周日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请到的这位歌手呢，很多人因为折子戏而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嗓音，非常非常的漂亮。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在大家面前唱歌给各位听了。如果你很想念他的声音的话，今天节目当中2个小时让你一次性的听个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歌手是黄月。视频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全程的看到了。17:03，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听一段片花，好好的认识一下歌手黄月。2004年诞生的折子戏曾经感动了很多人，一出折子戏让人感慨世间万态。那个时候的感慨是这样： 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既然有如此多的无常，何不让自己活得更潇洒一些？ 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 听他的作品，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感，仿佛我们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故事。可当我们的情感都可以一一的对应上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拥有太多的故事呢？ 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想这样犹犹豫豫，喋喋不休的纠结，就让冰冷的海水吞没心中的火焰。 只想安安静静远远看着你。 从创作歌手到演员，他的职业生涯经历过很多不同角色的切换，如今他又重新开始唱歌给我们听。关于人生，总是很难一言道尽，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无常，不如干了这杯酒。 要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别再那么瞻前顾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吧，干了这杯酒。 九七 Step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黄月一起听一出折子戏，慢慢的品他的人生故事。 我想再回到从前，好想再见你一面，你走后我常失眠，整个世界空空如也。 I miss you, call me blind, miss you, call me crazy, miss you, I miss you baby, 我知道你这次离开会是永远。 欢迎黄月。 我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 各位，接下来折子戏2018也是最新版本的折子戏将会演唱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现场版本的折子戏2018。欢迎黄月。 你穿上凤冠霞衣，我像眉目眼去，大红的漫步车开了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互清不能免俗的是死别胜利。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你脱下凤冠霞衣，我将油彩擦去，大红的漫步闭上了这出折子戏。 怎么样各位，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折子戏2018，是不是跟你熟悉版本的折子戏好像不太一样了？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歌手黄月。 Hello， 泽华你好。大家好，我是黄月，好久不见。 哎，对，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其实还是在做音乐，在唱歌，在演戏。对，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歌坛当中听到自己的新作品？ 确实是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重心转移了，是吗？ 而且不是一小段时间。 对，是的。 对，其实这几年我除了做这些之外，其实我自己怎么说呢，也在做一些生意，然后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做音乐啊，然后呢也自己换一换心情。 这一次为什么想要重新的回来？ 我其实最近开始回来唱歌是今年的4月份。然后觉得好久不唱了吧，然后想唱歌了，想写歌了，想说话了。 好久不唱歌，然后重新再唱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续唱这么多首歌曲哈，我还挺好奇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 其实唱歌吧，我平常就是一个习惯，但是呢，今天呢，有一点不巧，就是有点感冒，然后嗓子有点发炎，然后大家就听听这个有点这个颗粒感的声音啊，好吧， 更加的有质感一些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折子戏2018，然后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最开始原始版本的折子戏。 对， 2018是2018年的时候重新带来的一个版本的折子戏，好像进行一个颠覆啊。这个版本是一种 R&B 的一个感觉在 啊，对，有中国风，有 R&B。因为折子戏这个歌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算是一个我的经典歌曲。然后呢，零四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是 十几年呢。然后曾经，听着我音乐的朋友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呢，就是成家立业了。然后呢，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新来的朋友，其实可能年纪小一些的没听过，所以呢，我觉得，今年再出来唱歌的时候，想着。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再重新演绎一下，然后用现在可能更加舒服、更加轻松一点的方式来呈现一下，可能也是我现在的一个心情吧。对， 折子戏当中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 是， 过去那么多年啊，自己的人生好像也像这样的一出折子戏一样。 是的，是的，谁不是一出折子戏呢？可能不是最开始，也还没到结束，但是呢，还是可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自己觉得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 哎，一上来怎么聊的那有点那么沉重的话题啊？我们今天2个小时节目当中，有的是时间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期间种种的故事和经历哈。当然也会除了带来自己的歌曲之外，也挑选了自己平时很喜欢的歌曲，是吗？ 哎，对，今天来呢。我觉得比较好就是什么呢，平常可能演出啊，就是一定唱自己的歌嘛。 对， 然后呢，今天呢大家可以听到我唱别人的歌。 哎， 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哎，那我也挺好奇，就因为每一次演出都要唱同一首歌，特别是折子戏，我觉得您应该唱很多很多版本了，很多很多遍 了，唱了很多遍了。对， 现在在唱这首歌曲你还会有感觉吗？ 有感觉， 就是 真有感觉 啊。 因为音乐一响我就会闭上眼睛， 就想哭是吗？ 哎，不要哭了，大不了来吧，干了这杯酒，别哭了。对，刚刚就是帮自己打个歌啊，来吧，干了这杯酒是我的一首新歌。然后 那要不要接下来我们就唱这首歌曲？ 我再酝酿一下吧，再让我再酝酿一下， 消化一下哈。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大家哪首歌曲给大家？ 其实，哎呀，我一看我的歌单吧，我就恨我自己 啊。 为什么我写歌都要把自己给弄死？ 很多歌手都会这样说这样的话。 对，然后就当时写的时候就我觉得很痛快，然后，哎呀，真的挨个唱下来之后，我会发现压力真的很大。 有些歌手写歌的时候就一定是要有难度，他才觉得是有一点新鲜感出现，是逼着自己给自己一些难度在的。你也是这样的吗？ 我也是。然后呢，我觉得我每次写歌的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像。给自己扒皮，你知道吗？ 哦， 很疼，很疼的感觉， 但是录完以后特别过瘾， 不疼的又不过瘾， 哎，但每次现场唱的时候又觉得很疼，再扒一次， 对，再疼一次，对，然后呢，接下来我这样吧，我唱一首我大概是在9年前写的歌， 哦， 名字叫做《不爱了，再见》， 不爱了，再见。 对， 这首歌曲演出之前，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APP 就可以听到这一首《不爱了，再见》。 我的天哪，他可不是扒一层皮吗？感觉这首歌曲真的是很高，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你扒一层皮，所有人在唱这首歌曲，所有人都会扒这么一层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97次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次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黄月。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 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APP 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最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眼影。 刚才演唱了《不爱了，再见了》这首歌曲呢，也是说9年之前写出来的一首歌曲。你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写歌时候发生什么事儿吗？感觉挺伤的一首歌。哎， 我的歌其实我觉得都挺伤的。为什么？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吧，也许。 你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音乐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太敏感，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变得更敏感一点。可是呢，在我的朋友眼前，就是眼里，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神经病。 好，怎么讲？ 就是，可能会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而触动吧。然后，但是呢，我很庆幸，自己有个习惯，可能就像这个金鱼一样，就是 七秒的记忆， 对，几秒钟的记忆。然后就是那一刻特别痛，然后呢，让自己痛到承受不了。但是， 所以你这种敏感是，比如说看了一部电影，这个大家在很多情节都没有哭的情况之下，你会哭出来，你会感受到这背后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吧。然后常常在，因为我爱看电影，常常去电影院的时候，很多人旁边都在笑，可能我在流泪，就是，所以很多朋友是说。你是个神经病 我觉得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内心每天会经历很多情绪的起伏变化，但是在创作当中它可能是一件好事 啊。对，所以对于我的创作来说，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其实有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歌手，一个创作者，一个演员，可能由于职业习惯，然后呢常常感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止不住的就想去放大，然后呢让自己了解里面更多的细节，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做一些呈现。 那回到这首歌曲《不爱再见》，当时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是其中的一个点，你给它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去脑补那些画面，最终形成这样一首很伤的歌。 是的，是的。 所以你是想象力很丰富的创作者了。 我想用一句广告词：人类如果失去了联想，那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哎，给我们投广告了没有？在节目当中说广告词， 不是哪家广告忘了， 都已经那么明确了 啊？真的吗 ？Sorry， 好吧，这里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再见了，不爱了》。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歌曲？ 接下来，其实刚刚说到了今天来会翻唱嘛， 对， 然后呢， 就按感觉走好了。 好的，按感觉走吧。来一首之前小时候常常在 KTV 要唱的歌，名字叫做《听海》。然后呢，因为之前小时候老是找不到男声版嘛，然后现在大家好像唱这首歌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今天可以 小时候在 KTV 当中常常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阿妹听到这句话应该会不开心 啊，共同成长。 来吧，听这个版本，我们继续的欢迎黄月。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听不完整，能唱到哪里是哪里。这里是九七四大不休，听海，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某什么，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

向任何怒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透射到天偏中，回头只是梦，无法担当，迷住凝望你。在夕照片中，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又像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是杯酒渐浓，话我心怎空，何以感心痛。那可以投资片中，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从你风中，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陷脑中，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又像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酒渐浓，话我心怎空，何以感心动。寻你风送，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陷脑中，像花虽美红，不懂，却又像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是杯酒渐浓，话我心怎空，何以感心痛。 悲恨，如冰水不冻，何以感心痛。 妈耶，这首歌曲的现场完成度简直太棒了。 事实证明这个歌我真的是在 KTV 唱的，因为什么没有练过，然后那个头有时候没唱对。 听不出来，太细节点我们大家听不出来。 啊，真的。 如果这两天你没有去到现场看学友演唱会的话，今天在路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话，会让你想到很多的画面吧。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出现什么画面吗？还是歌词啊曲调啊？ 没有，没有画面， 没有画 面，只有 颜色。啊，什么颜色？ 蓝色的。 蓝色的？ 对。 你觉得蓝色是忧郁的感觉？ 嗯，可以是忧郁吧。然后还有出现了一个人，那个老头叫玉置浩二。对，就出现了这些。其实我唱歌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呢，很多观众或听众呢会觉得，哎，台上的歌手在他脑中应该有很多的画面， 特别是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对，其实可能别人有，我在刚刚那一刻可能就是更加的专注于在声音上，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起伏律动，然后找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 哦，所以你并不是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嗯，其实也算是， 也算是 让你自己的嗓音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 对，其实是用身体来唱歌嘛。然后呢，你像李香兰这首歌，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是就是用身体唱歌的一个代表，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歌。 哎，正好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啊，因为这首歌曲就很多人很喜欢在 KTV 当中唱，然后很多人也都在这个 KTV 当中车祸现场。怎么样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们刚说到这个律动 啊，其实对，律动是一方面，然后呢，其实每个人唱同一首歌的律动都会不一样。 哎， 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就是可能动一下啊。因为今天是广播， 但是我们有视频，一会儿您也可以站起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忘了一件事儿。我刚刚的那些动作应该大家都看到了，会不会很尴尬？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剪下来。 我忘了有视频这个事儿了。对，其实就是 但你刚才在唱的时候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律动。 没有吗？ 没有。 我应该唱歌的时候会是这样的。 对，相对来说小一点。对，哎， 对。对，因为是坐着嘛，然后可能现场表演的时候会更加的幅度大一点，然后呢，感受到的那个声音中的细节可能会更加的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因为今天炎，然后可能稍微控制度我会收一点。 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挺重要，就我们在演唱和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体是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 你会发现你表达是更好的一种。 就是自己会更舒服， 也更灵动一些嘛。 对，自己会更舒服。其实像这种歌呢，我觉得唱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这种舒服的感觉，要这种悠起来。 OK， 悠起来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我看那个，比方看学友大哥的这个演唱会，和这个玉置浩二的演唱会，不管是现场也好还是视频也好，可能他们两个人啊，就是演绎这首歌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歌神嘛，歌神一直是在用歌神的方式在，就是非常标志性的，然后呢，也很走心， 是， 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原作者， 他是什么样的表达？在台上， 就是，没有，我感觉没有表演的成分，非常的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设定的环境中，然后呢，充分的去感受自己的声音和话筒。现场观众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是我所追寻的一个演唱的一个方式，我特别喜欢。 我大概想象是玉置浩二在台上的话，看似这是一个演出，现场很多很多人，几千上万人，但是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那一刻他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他进入到自己的一个世界当中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展示自己的 音乐，展示自己的身体。 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就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和音乐相处，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正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黄月。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来的歌手是黄月。前面我们听到了李香兰这首歌曲，也大概了解了原作者跟学友干哥他们在舞台上各自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以及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怎么样唱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投入进去。下面我们去到那首歌当中去。 对对对，刚刚你听到的不是张学友的版本，听到的是黄月的版本啊，记得哈。其实刚刚都唱了好几首这个翻唱歌了吧？ 哎， 然后接下来，不然我还是唱唱自己的歌吧。 好呀， 啊，然后， 我们就唱念好不好？ 念，念好，念是今年的一首歌，今年四月份发的一首歌，也是我回来唱歌、回来写歌的第一首歌今天。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可能我们暂时唱不完，我觉得不如我们就先听一听这个伴奏带当中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先来聊一聊这首歌曲，然后等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念， 好的。 念这首歌曲一如既往的很深情的一首歌 啊。对，是要深情的歌。 当时是有刻意的在想什么人或什么事儿吗？ 念嘛，这念呢就是这个字，就是想念的念，就一个字念。我觉得念可以是很多种。想念、怀念、悼念，就是各种。然后这个歌就是我的，有天晚上我就失眠。我通常我都是平常白天的时候我不会写歌的。然后呢， 你都是晚上深夜创作型的吗？ 对，我都坐不下来白天。 深夜到几点？ 深夜，我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吧，今天我是早上6:30睡的觉。 妈耶 啊！然后一般都是11点、10点半开始进工作室。 我听说过这些创作的方式，那听听您的故事啊。 然后进去之后就东摸一摸西瞧一瞧 啊。摸什么？ 就是乐器啦 啊， 然后还有看一看最近写的一些比方说日志啊，或者是最近记录的一些零落的一些片段，然后想想前几天发生一些事情，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说的。其实这首歌是我从唱歌以来、写歌以来到现在创作速度最快的一首。 多快？ 这首歌词曲应该2个小时以内。 哇，那真的是很快的一个速度了。 因为我是属于写歌很慢的人 啊。 然后通常呢，一首歌可能我得来回回个一周啊，或者是半个月的， 哇， 都很正常。 看这首歌背后有太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时间关系，我们这时段先听到这里。 好， 然后稍后休息回来，我们现场的把这一首写得很快的念分享给各位。这里是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要走的不必挽留，别再那么瞻前顾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吧干了这杯酒。 97次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黄月一起听一出折子戏，慢慢的品他的人生故事。 我想再回到从前，好想再见你一面，你走后我常失眠，整个世界空空如也。 I miss you, call me blind, miss you, call me crazy, miss you, I miss you baby, 我知道你这次离开会是永远。 欢迎黄月。 我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 18:06，97次 Live Show 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跟我们相约之外，继续的通过视频直播看一下歌手黄月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现场演唱的。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刚才在上一时段最后呢，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念，也说到这首歌很难，涉及到很多 的 情感。 是 的， 真的很难，因为他唱的时候他是副歌呢，他就是那种字特别多，然后呢还是不停的在反复。 字特别多的难点是怕跟不上还是怕 气不够 啊？ 因为就是每次我写歌的时候，一开始都能写，哎呀，那个这次 写一个简单点的歌吧，啊，不要写那么难， 哎， 写着写着就觉得不过瘾， 嗯，那么简单给别人唱， 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情绪还宣泄的不够痛快， 嗯， 然后老会犯这样的毛病 ，OK， 啊，但是呢写完之后呢自己又特别喜欢，然后常常呢就是去到外地的时候啊，有时候。演出还好，就是可能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唱 KTV 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说的一个事儿，就说哎，黄月，我特别喜欢你的歌，你的歌太好听了 啊，太开心了 啊。但是呢，有个问题，我什么问题？我在 KTV 我唱不了。我说为什么呀？因为太难了。 OK， 对。然后呢，很少能够碰到那种唱我的歌唱得特别好的。然后一碰到之后，我就会特开心。我说哇塞， 你不会有压力感吗？ 我喜欢嘞。 哦，真的呀？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我写的歌，然后我自己的歌，别人唱得比我好。 嗯， 哎，我觉得我想挑战一下。 好的，他的意思就是这首念黄月自己说的啊，很难唱。如果你要是唱得好的话，你可以在家录好发给他。 哎， 对吧？ 对， 然后听一听，他觉得不错，可能会出来约你来一个 KTV 局。 来，可以的呀，这个可以有啊。 好吧，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念送给各位。 好的，想念的念。 想念，忍痛在心中蔓延，放肆的爱嘲笑着我虚伪的脸，强忍着始终还是没到终点。月色爱上夜的黑，繁星守候不能睡，这爱我谁都不会给，对着镜中的人说该如何面对，只想飞向你给你安慰。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知疲倦忘了时间，反反复复的犯贱，太多的心疼，太多无奈，太多的抱歉，多希望能有天使替我守在你身边。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想这样犹犹豫豫，喋喋不休的纠结，就让冰冷的海水吞没心中的火焰，只想安安静静远远看着你的侧脸。 上夜的黑，繁星守候不能睡，这爱我谁都不会给。对着镜中的人说该如何面对，只想飞向你给你安慰。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知疲倦忘了时间，反反复复的犯贱，太多的心疼，太多无奈，太多的抱歉，多希望能有天使替我守在你身边。哦哦哦哦，我知道这样不好，我知道这样不对，声音在耳边告诉我我不配，痴心又醉。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知疲倦忘了时间，反反复复的犯贱，太多的心疼，太多无奈，太多的抱歉，多希望能有天使替我守在你身边。真的好想念，忍不住想念，不想这样犹犹豫豫，喋喋不休的纠结，就让冰冷的海水吞没心中的火焰，只想安安静静远远看着你，就让冰冷海水吞没心中的火焰，只想安安静静远远看着你，真的好想念。 真的是很难唱的一首歌曲，刚才也是明确的感受到那个层层的往前递。 对，我要想说刚刚，哎呀，今天咽炎，谁来救救我？哎呀妈呀，救命啊！ 好，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也喝一下水，然后稍事调整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黄月。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我们唱到这首《念》呢，是最近的一首新歌。黄月也是说到，这首歌曲写得非常的快，像神来之笔一样哈。 是，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对， 连词带曲， 对。 为什么那么快？当时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故事吧？ 故事也算是有故事，也算没故事。反正我总会觉得在这个现实和这个虚幻中交错。写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态。 歌曲当中反复的在强调一个真的好想念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每次大家听到这样歌曲好像都会有一个明确对应的那个人。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个对应的？ 其实没有，哎， 没有， 其实没有，哎，对，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就念可能是想念，可能是怀念，也可能是悼念。然后呢，其实说那段时间我很久没有写歌了，然后呢也很久没唱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情绪积压的太久了，然后呢急于表达，急于去说一些东西，然后呢就很快。还有就是我会把我的情绪都给 我都想体现出来，所以呢我在把这首歌做的时候会就会比较满， 嗯， 所以在录音的时候没关系，状态好的时候没关系， 嗯， 只一旦就是说可能换一个环境，可能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其实是不太适合唱这首歌的。 那这首歌在现场演唱的话，难度点是挺在的， 难度点其实挺多的。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也发出一个挑战啊，今天那个大家都听了这首歌啊，你叫念 啊，然后呢你要是觉得你可以唱得好的话，来唱给我听听。 OK， 你唱得好这首歌让你唱。 直接把歌送给对方了吗？ 对 啊，真的啊， 真的 啊，这话已经说到了，念想的念，大家搜一下黄月这首歌曲，然后回去自己就可以学了。 对， 学完以后你就开始录，反复的录，录到他满意了，他觉得好的话，就会把这首歌给你， 送给你。 哎，但可能他永远不会觉得好。 不会的，不会的，我很公正的。 你是客观的啊？ 哦，一定的，一定的，好就是好。 OK， 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把这段截下来，到时候就是什么英雄帖，欢迎大家前来挑战。 对，英雄帖已经发出去了啊。 OK。听到这首念，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可以跟念的情绪上结合下来。 嗯， 哪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说到了念，是念想。念想呢，可以是情人，可以是亲人，可以是见不到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延续到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也是有关念想。歌名叫做《白月光》，继续的欢迎黄月。会唱的朋友还是可以跟着一起唱哦，来喽。 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想隐藏，却在生长。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阿金妈妈， 为个男人， 怎么的不得呢？ 唱的真的很好听，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白月光的时候，就这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伤感的一个情绪点所在， 很容易沉浸进去哈。 哎， 对，这个我估计跟那个歌手长得帅也有关系吧。这个张信哲， 我以为你在说你自己 啊，不是不是，说我不会这样的，我是张信哲。张信哲因为从小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嘛，然后每次哎看这个他的买他的专辑。我都是买正版专辑，我那会儿， 嗯， 磁带呀、啊， 很贵的、欸， 卡带啊、嗯、，CD 啊，我全套都有。 那你小时候很有钱哦？ 我都是攒了的钱，不吃不喝，你知道吗？也不玩这个电子游戏，然后就是买唱片、啊、买 CD、 哎。真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买过一张最贵的 VCD， 是 Beyond 的那个演唱会。 嗯。 那一张 VCD 是对于一个学生啊，那会儿十几岁，那张 VCD 是168块钱还是188块钱？ 攒了几个月的饭钱吧， 好几个月了 啊， 零花钱嘛 啊！但是你买完那一刻是非常激动和开心的， 非常开心的， 就如获至宝的那种感觉。啊、 对, 对，我感觉拿着 VCD 在路上，哎，我就一直在看呢，坐公交车、嗯，然后看那个 VCD， 其实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在想象，哎呀，这个演唱会是会怎么样的？ 嗯， 然后里面有些什么歌，哎，哪些歌我会唱，哪些歌我还没听过，然后就特别嗨，然后还有当时我记得那会买那个 MJ 的那个录影带， 嗯， 哇塞，那个太酷了。 你说很多时候说到这里就会觉得有很无奈的一件事情。你说那个时候 VCD 在的时候，包括买这个 CD 和磁带的时候，大家买回去就真的是一件珍宝啊，从头到尾的反复听好多遍， 真的。然后 即便是好朋友想要把这张借走，你都会不忍心借给他。 我说到这，我想说曾经借我的 CD VCD 卡带的朋友能不能还给我了， 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就好了。 蛮多的。 哎，你现在还有这种听 CD 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歌的习惯吗？ 啊，有，我会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会还是有放 CD 的习惯、 啊、 我觉得这个是对音乐的一个尊重、 okay、 然后呢确实听起来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呢你把那个 CD 机打开，它那个盒子推出来之后，你把唱片打开， 哎，那种仪式感， 对、嗯，是有仪式感的， 是 那不一样。 你现在还会家里有 CD 架吗 ？CD 架有啊、 嗯， 还是有的，就是但是呢，仅限于以前那些老的 CD 了，现在都没有人发 CD 了，嗯、也没有人买 CD 了。现在走在街上，哪还有这个店呢？哪还有什么 CD 店？ 嗯， 以前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很少了。 对 对， 哎，所以讲真，你现在会因为重新回来做歌手了吗？ 嗯， 以后会考虑再发实体专辑吗？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是想发的。 这个合适的机会是一定得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得有吗？ 对，有时候可能看歌看意义，然后呢或者是看这首歌觉得对于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

没问题 啊， 啊， 开开心心的嘛， 啊， 就自己跟录音师在录音棚里面有什么呢，唱唱歌， 嗯， 很开心， 嗯， 就是去宣传，完了。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上电台节目， 啊， 主持人在聊天，然后主持人都我可以把主持人逼到什么程度，就是坐那王月，我们在直播哎，我说哦，是的，我知道 啊， 你可不可以多说些话 啊？ 节目里啊，就真的是这么说。我说哦，那大家好，我是黄月啊，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天哪，太尴尬了呀，啊，好心疼之前的那个主持人， 简直就是尴尬癌都犯了， 是。 然后 怎么就发生变化了嘞？ 发生变化可能还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吧。然后还有因为。来吧，干了这杯酒。 哎呦， 对，真的 是有过几次酒后吐真言之后，就决定人生就放开了吗？哎，洒脱起来。 哎，其实吧，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一点啊， 啊， 你说，哎呀，你这歌我挺喜欢的，但是你这个名字，这个歌的名字，来吧，干了这杯酒。哎呀，嗯，好像有点，嗯，对吧？ 就跳过，完全不想听。 哎，对，哎，我一开始啊， 啊， 我也是这样的。 哦， 跟你一模一样。 哦， 比方说来首歌什么什么，哎，来吧，干了这杯酒，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酒那酒，把酒倒满什么的 啊， 啊，我一定不会想听这首歌，你懂吗？ 嗯，嗯，是 的。但是呢，我后来发现，你不去真正了解一个东西，你不去尝试， 嗯， 你不知道它的味道， 嗯， 到底是怎么样。 哎，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做营销，哎， 就像是没有了， 推销推得很好。 哎，不是推销，真的不是推销，这是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感受，我的心里话。因为之前呢，很多我觉得我错过了很多，知道吗？错过了很多的人也好，事情也好，机会也好，就是因为我尝试的太少， 嗯， 然后没有想过要主动的去跟朋友跟身边的人去沟通， 嗯， 然后去交流。其实干了这杯酒有什么呢？我们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然后朋友之间多一个就是交流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叫润滑剂。 哎 对啊，然后会更加的嗯， 这段其实真的很真心。 对，其实酒我觉得是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嗯， 这是好东西，只要不要酗酒，嗯，不要耗，就是就无止境的去。 好了，我们不卖酒啊。 啊，对，不卖酒，不卖酒。我们说的是这个歌啊。 哎，当然确实是很多人像黄月一样，就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内心。 对， 如果你现阶段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帮助你打开自己的内心的一扇大门。 对，其实我要再说一遍啊，我不是要大家喝酒啊， 嗯， 真不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正能量的一个歌，然后很励志的一个歌， 千言万语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就把来吧干了这杯酒送给各位。再度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本身很酷的哦，来喽。 对，接下来呢，我也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偶像李宗盛。 这件事你就别再想了，该走的会走，该留的他也不一定会留。人生还有多少坎坷等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别再忧伤了，干了这杯醒来后大不了再重头，哦，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有什么接受不接受，别想了，反正都已是这样，还有我陪你到最后。你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别再那么瞻前顾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吧干了这杯酒。 常在夜里还是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冷冷的空气总是会包围着我让人窒息，有谁会心疼你，男人的肩膀就该扛住委屈，忙碌的背后有谁知道承受了多少多少的承受，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有什么接受不接受，别想了，反正都已是这样，还有我陪你到最后，你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别再那么瞻前顾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吧，干了这杯酒，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有什么接受不接受，别想了，反正都已是这样，还有我陪你到最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一把，干了这杯酒，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黄月，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 刚才我们听到的现场演绎的自己词曲创作的最近的一首新歌《来吧，干了这杯酒》，黄月在演唱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竖这个大拇指啊，说非常的好听。有这位朋友说，听这首歌曲潸然泪下，曾经我也是一个感情受伤的男人，这种滋味我最懂。他说说，曾经我也是一个感情受伤的男人，他觉得你的感情 好心痛啊， 应该是非常的受伤。 我真的好心痛啊！你又把我那个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这谁啊？ 哎，你知道很多人就觉得，因为唱苦情歌的人的话，他的情感经历一定是就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的，而你的歌曲好像是苦情歌，感觉上苦情歌比较多那么一点。 你觉得这首歌苦行吗？我觉得不苦行，我觉得这是这来吧，干了这杯酒，大不了醒来以后再从头， 很帅气的感觉啊。 对呀，多帅呀， 就听好像有那种李宗盛的感觉。刚才也在说是向你的男神李宗盛致敬的一首歌。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在对待情感也好，还是对待这个音乐上的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尝试也好哈，就是更加的有荷尔蒙更多一点，更强一点。 嗯， 往往像以前啊，以前可能我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黄月是一个，然后文文静静的，然后也不怎么说话，瘦瘦白白的，然后呢，这几年我觉得生活给了我很多，真的让我有了很多的积累也好，或者是沉淀也好，或者是改变也好，我觉得挺好的。 刚才那个这一生好像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似的，怎么样，这一路你会觉得辛苦吗？ 有谁不辛苦呢？就是 哎，这说得好，是 对，有谁不辛苦呢？可是又能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生活要继续，我们梦想也要去追逐，对不对？所以呢，哎，就听听这首歌来吧，干了这杯酒，然后哎，让自己舒服一点，让自己找到，在歌里面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找到一些释放的感觉，这样就挺好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一杯酒一样，然后功能是一样的。 背后有谁知道承受了多少多少的承受，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有什么接受不接受，别想了，反正都已是这样，还有我陪你到最后。你就让他走吧，要走的不必挽留，别再那么瞻前顾后，人生的路本来就是这样，来吧，干了这杯酒。 时间过去很快啊，转眼我们今天节目也快到一个尾声了。刚才我们也聊到说黄月明年会有出新专辑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的，然后呢，最近呢，其实我每天都在持续的在写歌。最近是 对， 希望 会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吗？明年 有明确的类型，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说。 OK， 对， 会让大家大跌眼镜吗？就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黄月。 也许会吧。 哦，真的。 因为那是我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情，也是最像我的。对， 非常期待了。 对，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跟大家要分享一下的？ 其实最近就是一直在做歌啊，演出啊。其实也没有，就是属于日常吧。 OK， 日常。然后呢，目前让我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创作上面。我希望在2019年我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让我自己觉得满意，然后也让关注我的人、喜欢我的人觉得开心。 眼下是一个正在沉淀的一个过程哈。 对，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哈，了解到更多的详细的信息。如果说有演出的话，到现场可以支持一下。 我想问，其实，说到这儿， 哎，怎么露出尴尬的微笑？ 我的微博 停了很久了， 密码丢了好久了。怎么能找回来吗？ 那就心里默默的念想一下好了，是可以找回来的， 可以找回来的。 对，之后我再说一下怎么找回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还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歌名呢，挺有意思的，叫做《散了吧》，也确实离我们节目结束，真的是到了一定段落了。来吧，散了吧，继续的欢迎黄月。哎，但是还没有散啊，我们先听完这首歌曲才散了吧。 对，还早呢。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倦意淡淡。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缘好短，人好傻， 开车听音乐漫步目的地转，看街灯都亮了，一站接着一站，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的孤单。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怨好吞，人好傻。会不会有时候爱就不该心软，要够坚持才代表爱得够勇敢。我如果能轻轻将感觉呐喊，问含泪的了你今后我怎么办，那现在身边会不会还有你作伴。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怨 觉得这个态度很好，有的时候该散的时候我们就很愉快的说散了吧，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吧。 对的，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Dive Show， 我是泽华，也再度的感谢黄月今天的做客，谢谢，辛苦了，很好听， 谢谢泽华。大家好，我是黄月，再介绍一下，今天我来给大家唱歌，刚刚不是林志炫啊，是黄月唱的，好吧， 没有人会误会的 啊，是吧？ 好了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九七四Dive Show，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是折子戏2018，谢谢大家。 你穿上凤冠霞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幔布扯开。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